四零零一二三四五六七。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四环四海桥到宝福四桥由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建国路环贸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哈，我们继续茶的，这应该叫茶文化讲解吧。我们这一个系列开始了一段时间，一直在说咱们国家的这个茶的冲泡方式的演变。上一讲呢，咱讲到了清朝了，杨多杰老师呢给大家把清朝的茶叶的一些种类的变化讲了讲啊。这一期呢，我们开始说这个茶在清朝冲泡方式出现了哪些变化。给大家请来呢，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史地文化学者哈，茶文化专家杨多杰老师。 哎，孙涛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那又很高兴到这个周日的板块啊，跟大伙儿见面。虽然说每周二咱们还都能见着，但周日这不一样。感谢谁呢？感谢那个孙涛老师。 哎呀、 给我一个非常完整的说话的时间。 这是嫌我们平时的主持人嘴碎是吧？ 那是你说的啊，那是你说的。风格不同啊、这个需求也不同。这周日呢，我多讲点，周二不一样。周二呢，还得跟咱听众朋友们做交流。咱们还有很多的问题要在周二来说啊，互动性强。那连着好多个星期呢，跟大伙儿聊这个茶啊，集中的聊。那唐宋元明，一直到清，到清朝。这清朝呢，一次还没聊完，就留着再聊一回。为什么呢？那当然是因为可聊的多，而且呢，离我们今天呀比较近，比较近呢，很多的事情呢就衔接得上。唐宋啊，远，应该说唐宋茶室或者唐宋的茶文化，唐宋的茶叶观，在精神层面与我们的连接仍然很紧密，但形式层面的连接呢松散了。因为毕竟离得比较远了。 是不是那个多杰老师，咱从清朝开始相对茶的文献也比以前要多很多 啊？应该说打唐朝开始就很多了。但是呢，唐宋呢就有点像您搞这个饮食文化，您都了解。那在这个吃饭上炒菜上也是一样，那唐代宋代的那个美食呢跟今天呢它是有差距的。不管从烹饪的方法技巧上，亦或者说是审美上， 对，原料上包括技术上都有很大的差别。 对，它那差别是太大了。可能说用火都不一样，用的炊具都不一样。那您刚才讲的原料的不一样，食材的不一样，调味料的不一样，那那差别就非常大。 对 啊，那您说您拿着一个唐宋的这个像菜谱一样的吧，回来是指导一下今天的这个生活，指导一下今天的这个做饭。如果你单从形式上讲，我想的指导意义是不大的。 对，而且大家那个听过去我们给大家讲烹饪史也好，讲其他的好多过去的吃饭，你会发现，一，我们排除它那个吹牛的成分，因为有好多咱不能叫吹牛吧，就是艺术夸张的成分，它可能那菜呢没有那么牛，但是它写的文人都好夸张，写的特别牛。还有就是咱们看留下来的好多菜谱， 包括那个皇室，我们你看前一阵讲云南菜，云南不是有大理皇室吗？大家都知道段氏吃那东西也都是什么小田螺啊什么的，所以大家呀也不必羡慕他们。听完以后，你觉得咱们现在的普通人很可能吃的比过去的很多皇帝还要好，因为咱现在饮食的物东西丰富，品种丰富，还有就是你烹饪技法的空前丰富，这是过去完全想象不到的。他原来他再有钱，他可能就在当地吃点当地的东西，顶多有点干的东西能运过来。但你说他要在四川，他想吃海南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大家要比过去幸福多了。喝茶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到清朝是不是也有大发展了？ 嗯，反正越往后是越好，越往后是越丰富。这个呢与这个生产力是有关系的，又与你刚才讲运输是有关系的，那么也与这个整个物资的丰富，就是大背景是有关系的。人肯定是变得越来越丰沛的物质资源吧，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到清朝的时候呢，这个茶呢，上一讲咱们也说过了，首先来讲种类上有很多的变化，是吧？我们今天知道的大量的茶，那大概工艺呢都是清代定型的。 哦， 啊，他有的人呢他不这么说，你知道吧？他非说自己这个呢是打唐宋就定型的。 都喜欢往远了扯， 那 都是一说都是历史我悠久，悠久没有说我们从清朝才人都啊、哦，我们都是唐朝，所以那你就没法跟人聊了，所以都往前弄。但其实多杰老师，您觉得大多数是在清朝定型的 啊？那基本上都是清朝定型 的。那为什么就在这个朝代就纷纷定型了呢？ 首先来讲呢，它是有变革，那就是说在这工艺上的变革呢，两点，一点呢就是茶叶形态，茶叶形态从这个原来咱们讲的这种饼啊，磨碎做散，到后来的这种完全的草茶，就是散茶，这就是一大变化。那这样的变化呢，它是革命性的，或者叫革新性的。那就导致了所有东西都要跟着变。再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是这个跟烹饪啊挨着这一回事，这个孙涛老师更了解。哎，你比如说这个蒸，以前那个水环境多，都是蒸的，煮的，是吧？这唐宋就都这样了，吃饭也都这样。那到了明清以后，尤其是清代以后，是吧？咱们这个他们宫廷里讲爆烤涮，咱外边讲的就出现了炒菜，这炒菜是不是出现历史不是特别久啊，孙老师？ 对，这跟您说的也是基本在清朝才有的，过去也没有。但是多杰老师说起这蒸，后来我大概看了一下，世界各地好像就咱中国玩这个蒸呀，玩的比较厉。你看多杰老师也到处走，咱们好多朋友也到欧洲那儿，他们其实很少用蒸这个技法来做菜，对吧？他们的烤。 对。 多铁板多是吧？日本什么的，那咱不说，那是属于是跟咱学的， 咱们一个文化圈， 一个文化圈，这不算。就你看过去他们给我讲说，咱们刚建国不久的时候，咱们有一个大厨出国参加一个国际的一个烹饪大赛，当然是很够规模的那种了。说当时得了一个什么金奖，说为什么这个人能得金奖，就是因为他做了一道蒸菜。他做这个蒸菜呢，因为当时啊，咱的国际影响力还没那么强，评委肯定都是外国人，外国朋友，尤其欧洲朋友，没有怎么见过蒸这个技法。他就，你说咱平时你说蒸条鱼，蒸个什么东西，咱觉得，哎呀，稀松平常，二无厌，人家一看，哎呦，这东西没见过呀，所以他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新奇的方式。所以给了咱这么一个特殊的金牌也好，就当时那个厨师人家就扬名了。但是就是因为人家那个技巧，当然人家技术肯定也很高啊，也是因为用这个蒸让外国人想，哎呀，好像看见了世面了，有点这个意思。 那想必外国人没吃过肉龙啊。 对，应该是没，你到日本那儿都未须能见着。 是 吧， 他这个童年很乏味。 对， 这是我童年最高兴的事儿，就是食堂给肉龙 啊。 最好来两角才好呢啊。这肯定它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一直说，我说应该从这个饮食文化的角度考虑茶文化， 对， 很难单独剥离开来。 它也是咱说是它是饮的一部分。 入口的， 对吧？ 入口的。那么从这角度来讲，那可能到了清朝以后啊，这炒的工艺才比较高明。那这样的话， 这茶上用这个技术就用的多了。 嗯， 以前呢，我们的杀青主要都是蒸汽杀青， 哎， 就是高温水环境杀青。 嗯， 可是蒸汽就100度，这锅要是给烤热了呢，那温度就高。 哎， 那180-200都没问题啊，不搁油啊，不用搁介质，就是说干烤，这锅也能到180-200度。 嗯， 那你想想，那就是说这个技术上的这个拓展的层面就变得大了。 哎， 那肯定在技法上。那就有很大的尝试和革新。那刚才我们讲到，我们说这个乌龙茶， 嗯， 这时候发现的，这时候做出来的， 嗯， 什么时候就明末清初，其实说白了就是清初， 嗯， 明末都往前够着呢。红茶、白茶，啊，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期间啊才出现的。这都今天火热的啊，绿茶不提了， 嗯， 绿茶的确是之前就有，嗯，但是今儿喝的绿茶基本上也都清代以后的。 哦，哎。这差别在哪儿呢？咱们现在的一会儿您讲 啊， 我一会儿我讲讲啊，这都是有差别。 嗯， 那就是说这清代对咱们多么的重要。 嗯， 啊，一会儿讲完这个呢，留点时间再讲讲刚才讲这冲泡方式、品饮方式又有差别。这种差别不是跟饮食文化伴随了， 嗯， 和这个艺术伴随。 哎， 那你比如说瓷器的大发展， 嗯， 你比如说陶器的大发展， 嗯， 那这不是出现了一个耀眼的明星，就是咱们说这紫砂壶。 哎， 这紫砂壶没错是兴起于明代，那明代开始就有了， 嗯， 但真正说全盛大家辈出，那还是清代以后的事情， 嗯， 那又不一样。所以咱们一点一点说， 嗯， 先刚才咱们讲到这口感上的变化，就拿绿茶来举例。绿茶呢确实是早就有，打咱人会喝茶那年就是绿茶。 对 啊，因为绿茶简单， 嗯， 绿茶呢没有前期的工艺，它基本就是先杀青，杀青以后可以做条，就是我们说可以揉捻可以不揉捻，完了直接干燥，这就是一个绿茶基本工艺吧。 嗯， 杀青方式有两种，今天有两种，一种就是高温杀青，那就是说这个高温隔水嘛，杀青法， 嗯， 那就是蒸青，还有一种呢就是不用这个蒸汽，用锅炒的方式进行杀青。 嗯， 那锅炒的方式进行杀青呢那就多了，今天咱们所说的炒青， 嗯， 烘青、晒青和炒烘结合这四种绿茶青，您注意，你别看这里边这个动词上带着炒， 嗯， 带着烘、带着晒、带着炒烘结合，都是锅炒杀青。 哦， 杀青方式一样。那说那杨老师，你刚才讲了，你有晒青的，你有蒸青的，有炒青的，有炒烘结合的，那您刚才说的这些个动词是什么呢？ 嗯， 那是它干燥方式不同。 哦， 干燥方式不一样，但这些其实都是锅炒杀青的。 嗯， 所以说你说这炒的技术要不出现，这些个茶出现不了。 哦， 啊，都不可能出现。 合着是这边有了炒菜，然后通过炒菜受到启发，然后有了炒青这个工艺。 那肯定是。 那你们没考证考证是先有了炒茶这个，然后烹饪界受到启发，是谁启发的谁呀？ 那肯定是人启发的我们 啊， 哦！啊，我没这么大势力。我们这是这个中华饮食文化中的细枝末节。 行， 和这个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还不能比。 我以为你们要争一争呢。 啊，那是他们 不争， 咱不能这样啊。 好好好， 客观上说， 好好， 应该还是受到了很大这个烹饪上的借鉴。 嗯， 因为你想，那吃饭的人是多的。 哎， 是吧？那烹饪呢是无地域的，那所有地儿都得吃饭，所有地儿都得烹饪。 嗯， 那制茶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可以制。 哦， 南北方来说是南方，南方来说也不可能落实到每一个县、每一个村、每一个镇都会吧？ 嗯， 它还是一个小众的事情。 哦， 那肯定是受人家借鉴，这毋庸置疑。 多老师虽然研究茶，但是人家客观 啊。 嗯， 那咱不能是好都是咱的。露脸的都是咱们的，尿炕的都是人家的，这不合适，这不合适，咱得说那实话实讲的啊。 嗯， 那么这种工艺的出现，就是说这炒这太厉害了。今天咱喝到的所有的茶，绿茶，就拿绿茶来讲，一会儿再讲别的茶，你能觉得上点品味的、有点名气的，都是炒出来的。 嗯， 都是炒出来的。比如说龙井， 嗯， 比如说碧螺春， 哦， 比如说毛峰，比如说太平猴魁， 嗯， 比如说信阳毛尖， 哦， 比如说杜云毛尖， 哦， 啊，等等吧，就是我提的这都是有名的绿茶吧。 对 啊，这啊，但现在还有点新贵，比如说安吉的白茶呀， 哦， 天目湖的白茶呀， 嗯， 还是绿茶，这些别叫白茶，还是绿茶，您能叫得上号的没有一个是不是经过这个炒的工艺的。 那这个蒸的工艺现在就没有人用了吗？ 有，比如说在湖北，啊，湖北的恩施地区，恩施这地方呢非常的偏僻， 偏僻到什么程度呢？按当地人的话说，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都打不进来的地方。 哦， 那是非常偏僻， 有点《桃花源记》里边那个那个意思，是吧？ 基本 就停在那个征清那个阶段，后来就没有再接受过新的外来的知识的熏陶，是吧？ 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啊，我觉得是有一定关系的。 嗯、 那么这种相对交通比较闭塞的地方啊， 嗯， 它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说对文化的保留啊好。 哦， 外界的变化对它的冲击是小的。 嗯， 那这种冲击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是吧？ 嗯、 今年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外界文化的冲击带来的反向影响。 嗯， 那么人家呢就叫忠实的保留了原来这工艺，那么就叫做恩施玉露茶，这还是保持着蒸青的工艺，当然有发展，后期做条是跟那不太一样的、 嗯， 但是蒸青还是蒸青，这是一大类。 嗯、 还有呢，您看现在在浙江杭州边上径山这地方。它还有一路蒸青茶， 嗯， 叫径山玉露，这个呢不是历史品种，这个是七八十年代之后呢，为了出口创汇，挣这个日本人的钱， 嗯， 日本人好喝蒸青茶， 哦， 哎，咱们就在这地方呢也做， 啊、 哦，哎，做一些尝试，啊，好做出口， 嗯， 是干这个用的， 哦、 那大宗的蒸青茶，现在您要想看到，您就得往东，咱们到邻国日本， 啊、哦， 日本那个都是蒸青。 哦， 那他那打什么时候学过来呢？就打咱们唐宋时候传过来的。 哎， 他的工艺上到今天还保留。 嗯 啊，那日本文化人说是一种沉淀。 嗯 啊，反正到他这儿都沉下去了，有一定道理。 嗯， 有一定道理。那有人说那日本人是不是就好蒸青这口味啊？ 嗯， 我个人感觉不是。 他们对，你看现在咱跟他们的交流很多， 啊、 而且现在那个。都全球够了是吧，人家来咱这儿的人也很多，咱这儿你说这么多好茶，那过去咱抛弃了的手段，咱也不能叫抛弃，发展了的手段肯定是更好了呀，那他们就不跟着改改吗？还主流蒸青，咱这炒青现在这么厉害，他们就不学学不喝喝，不觉得咱这些好喝吗？ 不觉得，他要学他要学奶茶呢是吧，他有的功夫他学点这个吧，是吧，手摇奶茶许比那挣钱 啊 啊，这个应该讲啊，你咱们现在一提到日本啊，就提到了这个茶文化啊，茶道，但是这种表层现象，那实际上全民饮茶到底有多少呢？要我看是很少，要我看是非常少，那我也多次到日本去，没有咱们今天的这个群众基础普及程度达不到、 哦、啊？是吗？ 啊，达不到。 反正他们办公，就因为我去日本没可能没有多杰老师那么多啊，但是我有很多那个看日剧的习惯，就我看他们喝茶，好像也是待客的时候 啊。 就比如多杰老师来我们家了，你看一般给多杰老师沏一杯茶，这是他们不像咱有一个群众基础好的地儿，咱办公室大家随时喝。 好、啊。 对吧，无论是机关单位还是哪儿哪儿，大家都好像你说哪个办公室找不着一喝茶的人，这个是不多见，但在日本好像他们拿个缸子泡杯茶在办公场所，这个是不常见，他们得喝瓶装的对吧、 啊、 那个饮料那种乌龙茶之类的那种，那您说的群众基础没他们没咱们好，是不是在这方面？ 当然是了，他没有那种嗜茶的、嗯、嗜茶如命的人在咱们周边太多了 哦。 是吧，咱的老同志、 啊、还真是、 啊、办公室的，包括您看您、 嗯、 咱这也出租师傅， 对， 出租司机，那就喝茶喝大缸子茶， 对， 那不喝不行， 哎， 你给他喝白水他不喝， 嗯， 你给来说师傅您今儿辛苦了，我给您这那可乐来一个，他喝不惯， 哎， 他喝不惯，他就喝他那大缸子茶、 啊、还得特别咽。 哎，对了，前两天我不在这个武汉出差吗，啊，就说这恩施玉露，我就想起来，那不在武汉啊，街头很多人喝这个， 嗯， 就是他们武汉就是当地的茶嘛，湖北茶嘛， 嗯， 恩施玉露啊，这个还有五峰，它的五峰当地产的茶也很多， 嗯， 啊，就是宜昌那个地区产的茶也很多，他们喝茶的吓人，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到底在武汉遇到了什么样的喝茶场景，让多杰老师觉得吓人呢？稍事休息，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为您揭晓答案。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

1、2、3、4、5、6、7。 本时段由百年交行、您的财富管理银行、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二节，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茶。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第二节的节目。 前两天我不在这个武汉出差吗？啊，就说这恩施玉露，我就想起来，那不在武汉啊，街头很多人喝这个， 嗯， 就是他们武汉就是当地的茶嘛，湖北茶嘛， 嗯， 恩施玉露啊，这个还有五峰，它的五峰当地产的茶也很多， 嗯， 啊，就是宜昌那个地区产的茶也很多，他们喝茶的吓人，他们的喝茶永远都是扎啤杯子，啊，扎啤啊，就 真的 啊，真的真是真的。不是像扎啤杯子， 就 是 扎 啤杯 子，所有人都拿这喝， 都拿这喝。 哦 啊，得这扎啤杯子里放半下子茶叶， 那是他们那茶味淡吗？ 就是口重 啊，就是口重啊， 就是口重。 不是那个前一阵您刚教育了我说这绿茶得少搁一点儿、 哎， 然后就沏个一杯，试试就沏一杯吧。喝完我回去就按您这改了，我觉得哎。确实是舒服了很多、 啊、那 不那么刺激。他们要您说那个蒸青的又是绿茶夸弄那么一堆搁下去，那喝的能舒服吗？ 哎，那就不能从这健康角度考虑这问题了。人家呢它是一种饮食的习惯， 嗯， 是吧，就跟说那嗜辣的人是甜的人、 嗯、 是酸的人是咸的人、 哦、 是吧，那咱们要找这个营养专家，你比如找像徐老师那样的来、 嗯、 啊，那说的都不对， 对 都不对啊、 嗯、 全错， 对， 但是他当地他就是这种饮食， 咖啡因上瘾也是， 那肯定是 那肯定是他就要这种收敛性这种口感、 哦、 而且永远都是中年男子 哦， 那场景都是固定的， 解油腻 对，人家说到当地要不您在我们这茶馆里坐坐 啊、 不是茶馆，那都是棋牌室 啊， 就叫茶馆、啊、提供茶，扎啤杯子大茶叶啪往这一搁，这屋里啊，这屋里开始斗牌 啊， 斗牌就算了吧，这喝茶斗牌这没什么 啊， 准得抽烟 哦， 也就是公共场合不能吸烟， 棋牌室不抽烟就没人来了 啊，天地良心，这个整个这装潢还有这门口写的都是茶馆、啊、 禁止吸烟、啊、 是茶馆 啊 才进去的。竹椅子小竹桌都很好啊，景儿也好，南方到哪儿都有景儿，那景儿都很好、 嗯、 是吧， 嗯， 好，这屋里全下午3点开始上座啊， 嗯， 全都是打牌的， 嗯， 好，大伙儿在家上抽着烟喝着浓茶，这屋里都聋了啊，整个都看不见人了。你说他这叫茶文化吗？他就是当地的这茶俗。 嗯， 那落实回咱们刚才讲的话题，日本有这景儿吗？他没这景儿。 对。 他是没有这种全民试茶的习惯， 人家也没有棋牌室， 对， 是吧， 他没 也没有说下午3点大家集体打麻将这件事、 哎、是打麻将也好，斗扑克也好，都行 啊， 这是人家当地一景、 嗯、 这个你到成都看多了， 对， 那成都人民那就喝茶，喝茶那时候打牌，有的打有的不打、 嗯、 那我在成都人民公园，那我每回去都去一趟啊，我在我不去的鹤鸣，鹤鸣人多，我在鹤鸣边上啊，有机会跟您讲那地儿、 嗯、 我去呢真不夸张，上午还到周末就来了，这大伙儿都来了，小夫妻俩， 嗯， 带着一个4、5岁的孩子， 就打麻将， 不打麻将， 吓死我 啊！这仨人在这干嘛呢？ 啊， 这仨人在这拿一个 pad 看剧， 啊， 能看一天， 为什么不在家看呢？ 你问的很好，为什么不在家看？ 对呀、 啊，我猜是在家看，这个瓜子皮不能扔地下， 哦，在这儿。 当然了，他就扔地下了 啊！哦， 他就要这种气氛 啊啊！ 他是一种随意的气氛， 啊啊、 哎啪啪叫上3杯茶，小孩子也喝， 嗯， 二位也喝，瓜子呢一般都自带，这儿买贵， 瓜子还自带， 自带 还扔地下、 啊，扔地下， 这有点过了分了吧？ 哎，人家当地就是这么一个习俗。 啊、 那你说到老成都体会一下茶馆文化， 嗯， 你真带你去那宽窄巷那茶馆啊？ 没意思， 那是景点， 那没意思， 是吧？ 就来那地儿，我跟你说，你看大家伙 就得瓜子皮扔地下才算当地人，是不是？ 关键还带着派的，带着剧来。 哦， 这是这个泡茶馆新风向啊，不是光聊天。这看剧，你说你家看不好吗？不行，就得这儿看。那你知道他这个茶叶消耗量是巨大的 哦。 他这一天在这儿得喝多少茶叶？ 哎，还真是 非常多。 所以这地儿也应该推广那些扎啤杯 啊。人家很雅，人都用那盖碗，人倒是都用盖碗。 啊、 那就是说，可反过来说，那这环境都对啊，这瓜子儿扔地，这不是茶，您点杯饮料行不行啊？不行， 哎， 不行，不是钱贵贱的问题， 续不上。 啊，不是，它不是你老喝那么多那玩意儿，不受不了。橘子汁也好，苹果汁也好， 嗯， 是碳酸饮料也好，那不行， 嗯、 就得是喝这个茶叶。 哎 哎，那就是区别。 你说好像只有茶能一杯接着一杯喝一下午。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你说好像只有茶能一杯接着一杯喝一下午，其他的任何饮料，咱连白开水都算上。 不行， 你喝超过第二杯，你就不太想再续了。咱说酒除外啊，就是说这些软饮料里头，你别管是喝可乐呀，喝什么，你要一直喝呀，还真是不舒服。但是喝茶你喝一下午，你哪怕喝一天，我觉得好像没有太不适的感觉，对吧？ 那是药理决定的。茶呢，是咱们这中医讲的，它这个主小水， 嗯， 它往下走， 嗯， 你喝那么多水不行，那一时半会儿下不去，它 往上漾， 对，它往上漾，它气得慌。那茶不一样，茶一会儿就下去了， 哎， 它有这功能，所以你为什么能常喝，有这个道理。 嗯， 跟其他饮料是不太一样。那日本没这些个东西，那所以日本到今天为止，它那个饮食文化它没改过来， 哎， 是吧？他说还蒸青，蒸青不蒸青的，反正也不是有太多人喝。 嗯 啊，那说学习咱们这个学习的也不是很多。咱们中国不一样，咱们中国人嗜茶，嗜茶如命，那就要求把这茶越做越好喝，越做越新鲜。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你看这个茶大踏步的发展。 哎， 到今天龙井也好，碧螺春也好，龙井碧螺春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都香。 嗯， 倍儿香啊，绿茶一定得香。 嗯。 在这儿教所有的， 你说一期那个豆香味儿， 哎， 是这个味儿吧？ 你讲的是一期有味道， 嗯， 这咱们教咱们听众朋友一个，应该说是挑茶的标准， 嗯， 尤其是绿茶，明沟绿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打开袋闻干香就必须香， 它是什么香呢？ 板栗香， 哦， 啊，就是栗子味儿的， 嗯， 啊，栗子味儿的，这个一定要有点这个味道，那这是一个优质茶的象征。说这个茶呀，说干闻啊，什么？什么味儿没有？ 嗯， 真不是好绿茶，绿茶就必须带点这个味道。 哦， 这是一个评判标准。 那蒸青的茶是不是味道就稍微差一点？ 嗯，淡得多， 淡得多， 淡得多， 哦， 味道就是不如这个香。 嗯， 很多人说茶叫香茗。 嗯， 真正叫香茗这事儿，大概就是明清以后的事儿。 哦，明清才香的，之前蒸的没那么香。 对，所以在茶经里边是有描述汤的， 嗯， 有描述味的，就是没有描述香的文字。 哦， 那我们大胆的推测，陆羽他喝的茶，茶圣喝的 茶 不香， 肯定是不太香。你说一点味儿没有，那不会。 嗯， 但是它不作为一个主要的悠长来体现。 哦， 但是明清之后这个茶到今天为止，那这个香是主要的特征啊。 啊， 多少人因为这个就迷恋于茶呀。 哦， 那这个是跟潮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多一老师，我再多问一个问题，你看咱刚才既然说到蒸青和炒青，日本那边一直还在用，咱刚才说了。炒青确实比蒸青，咱从鼻子上一闻， 香味儿要多。那从口感上呢，这好多人我觉得可能还是好奇，因为咱们现在好多年轻人觉得你看日本那好这那，老觉得人家的好，咱得给板过，咱不能叫板过来，咱就摆事实讲依据，就是大家自己判断，您觉得就是这炒青比蒸青，咱既然发展了，它肯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那蒸青比炒青这优势在哪儿呢？ 蒸青当然是淡，总体都是淡，那所以说在茶这件事儿，有人说那日本那茶好高级，那我是这么理解这事儿，它呢是通过一些形式感和包装让这玩意儿显得高级， 哎， 它真不见得如咱们扎啤杯子里沏那茶好喝，这咱不能抬杠啊，那说炒青也好，晒青也好，还有这烘青也好，好喝在哪儿呢？那我说当然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是香，那说香不是闻的吗？不是，香入水，尝着也得香，是吧？闻着是一股香，喝着还是一股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由于它这样的工艺啊，那导致的就是它的鲜爽度提高了，鲜爽度肯定是要比这个就直接蒸啊这种工艺要高，这就还是罗石会这个话，那爱吃蒸菜的总是少的，这二年呀、开始又开始弄这事儿，说这蒸的好，蒸的好，你们是从这营养角度出发， 低温烹煮 啊， 营养流失少， 而且呢没有油呗， 对， 哎，主要是不是 少油少盐，营养不流失， 对， 基本这几个特点嘛。 对，但是你说要是香啊，那热定 必须得是高油高盐， 对， 是吧？ 那肯定 越不健康的越香， 对，那肯定 是 啊，但是也不是不健康啊，少吃没问题，是吧？咱们今天这有点危言耸听了，但是呢，就说这个体会，让大伙儿体会这事儿，是吧？那么您喝茶，您喝咱们的茶，您喝他的茶，现在很多人到日本去旅游，你自己体会，汤的感觉也不一样，耐冲泡的程度也不同，它那个很淡薄， 两泡没味儿了。 哎，对了，就这两泡里边也不浓 哦， 而且是苦多于甜，它那苦，它那茶咸苦。不是很甜的，那抹茶呀，抹茶蛋糕是微苦的， 对， 一定是 比较次的抹茶， 哎， 是 微苦的， 就 是 微苦的啊。 咱们这比较次的茶，它也是甜的， 好、 啊，那不能你要同类比嘛，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同等价位的话，那可能咱们这还是很甜的。它那个茶呢，占一什么呢？占一鲜，它那鲜也不是它那工艺决定的，它那是它那个地域决定的。那日本的那个地貌啊，静冈地区那个地方啊。它就是属于这种叫茶叶中氨基酸比较容易积累、所以你做出来的茶就是容易比较鲜，但是鲜到一定程度上呢，咱们这有人还不爱喝了，说你听喝着有点这海带的味儿， 有点海带汤似的，是吧？他们自己总结叫海藻味儿，是不是？ 当一美、 他们觉得这喝茶那一喝，我说这喝出一股好像有点味精搁在里头那感觉嘛，对吧？您让他们说我们这叫海藻味儿，人说这还是好茶， 对， 好茶才能喝出这味儿呢。您中档茶像德爷老师说主要是苦头， 是 吧？ 可不就苦嘛，它没有什么太丰富的味道，我们这味道就丰富，这还是说绿茶，这往后再给您说乌龙，那乌龙才是人类制茶史上一大进步呢，打有了乌龙之后这茶是真好喝，那这茶是真好喝了。所以今天很多人都说乌龙茶，乌龙茶。这乌龙茶怎么个由来呢？那到清代以后才有乌龙，之前是没有这工艺的。这个乌龙茶的由来呢，反正讲法呢大致就是这么几种啊、一个就是说闽南有一种说法，说这当地有一小伙子，你注意啊，这人姓苏，叫苏龙，不是叫乌龙啊，叫苏龙，这人是干嘛的呢？这是个茶农 哦 啊，那闽南地区啊，几乎人人都是茶农，也没有一个人拿这当第一职业的，反正就是干 哦， 有农闲就干 啊、 这个到今天闽南地区仍然这样，几乎是家家做茶，家家种茶，家家有茶，那到今天还发展一个什么家家卖茶 哦，等于是一兼职。 对了，能有这个资源吗？那说这人本职工作是干嘛的呢？是个打猎的猎户 哦 啊，这是个猎手。小伙子呢剑法很好，上山打猎。那么这一天上山打猎呢，他就看见了一株茶树，觉得这茶树不错。他这人懂点啊，他是毕竟做这个 茶农嘛， 茶农啊，他跟咱们不一样，咱瞧上这树，就北方人去了他看不出来， 对， 说当地哪是茶树他可瞧不出来，他一看这树不错。这个在当时来讲不新鲜，因为当时园林种植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量的都是野放或者叫野生啊，品种经过变异这很多的，采了一部分。采下来以后呢，搁在背篓里，说是没带下山。

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挥手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 Say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世界杯期间，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推出了动物世界杯萌预测。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金刚鹦鹉来分享他的预测。 大家好，我是蓝金刚鹦鹉，已经8岁了。从世界杯开始啊，我就很关注，因为有我家乡的球队哟。我的家乡来自美洲热带地区，我们金刚鹦鹉是色彩最漂亮艳丽的鹦鹉，也是体型最大的鹦鹉，属于大型攀禽，主要分布于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阿根廷、巴拿马、盖纳亚和巴西等等地方。看我的家乡有不少强队吧，我们呢也不甘示弱，都是大力士。在亚马逊丛林当中有许多棕树结着硕大的果实，这些果实的种皮呀，通常是极其坚硬的，人用锤子也很难轻易地凿开，而我们却能轻易地用喙将果实的外皮弄开，吃到里边的种子。不多说了，我今天预测呀，西班牙赢。现在打开吃喝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萌预测，看看我猜的准不准吧。 现在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微信，发送关注抽奖加姓名电话，有机会获得游览套票，全家一起游览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欢迎各位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三节，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一块儿来跟大家聊聊茶。在上一节结尾的时候，我们为大家讲述了乌龙茶由来的一个小开头。那被猎户遗忘的茶叶到底会产生哪样的化学反应呢？不要着急，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你哪有一种说法说是当地有一小伙子，你注意啊，这人姓苏，叫苏龙，不是叫乌龙啊，叫苏龙，这人是干嘛的呢？这是个茶农 哦 啊，那闽南地区啊，几乎人人都是茶农， 也 没有一个人拿这当第一职业的，反正就是干 哦， 有农闲就干 啊、 这个到今天闽南地区仍然这样、几乎是家家做茶，家家种茶，家家有茶，那到今天还发展一个什么家家卖茶 哦，等于是一兼职。 对了，那有这个资源嘛、那说这人本职工作是干嘛的呢？是个打猎的猎户 哦 啊，这是个猎手。小伙子呢剑法很好，上山打猎。那么那天上山打猎呢，他就看见了一株茶树，觉得这茶树不错。他这人懂点啊，他是必定做这个 茶农嘛， 茶农啊，他跟咱们不一样，咱瞧上这树，就北方人去了，他看不出来， 对， 说当地哪是茶树他可瞧不出来。他一看这树不错，这个在当时来讲不新鲜，因为当时园林种植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量的都是野放或者叫野生啊，品种经过变异，这很多的采了一部分，采下来以后呢，搁在背篓里，说准备带下山。而这个时候呢，他往山下走的过程之中呢，他毕竟是个猎手呢，再看着一只兔子蹭就过去了。大弓抽箭，啪，把这只兔子也给射了。 呵呀， 这叫搂草打兔子啊， 满载而归啊，是吧？ 哎、这回行了。他这兔子一打下来，他高兴了，因为这兔子呢，皮呢能卖点钱。这个肉呢能吃。回去他就拾了这兔子。把这兔子拾掇好了，皮子摘下来，他这个肉拾掇干净炖上，他突然想起来，坏了，这个茶叶忘了 哦， 这还有包着茶叶呢，茶叶在篓子里呢，他这个竹篓嘛，打开竹篓一闻，不一样，他说这馊了吗？ 发酵了？ 没馊，香了 哦， 香了，香味还扑鼻，非常的香，哎呦，他说这不一样了，拿来做吧。他以前的工艺呢，都是做这个绿茶工艺，就是炒。但他还是这路子，拿来再这么一炒，这回再炒完就不一样了。这个茶比原来好喝的多得多。那么这小伙子呢，当地人呢不叫他苏龙，当地人呢管他叫乌龙。为什么呢？说这小伙子呀，长得呀大高个儿。 跟黑铁塔似的，高又黑，所以它叫乌龙。 哦， 说这茶是他做的，打这么叫乌龙茶。 哦， 这是第一个讲法。那说这个民间的说法能信吗？我说你要看看你现象说本质。 嗯， 现象当然是民间的一个传说，但这本质上有合理的地方。 哎， 什么合理的地方呢？就是何谓乌龙茶？乌龙茶跟其他茶最大的区别，我们看国标上对它的定义。 嗯， 乌龙茶叫经过五步制作而成，哪五步呢？第一步叫萎凋，第二步叫做青。 嗯， 萎凋、做青、杀青、揉捻和干燥，这五步下来，这就叫乌龙茶。绿茶没有这过程。 嗯， 绿茶没有什么，没有萎凋，没有做青。 嗯， 做青又叫摇青，又叫碰青，又叫浪青，说的都是一个东西。这小伙子这个茶呢，就在这个上面有区别。由于这个兔子的原因，他拾到这兔子去了，他一回首呢，他就忘了这茶了，那客观上完成了前两步。 嗯， 就是我们说的萎凋和做青。 哦， 一般的绿茶下来基本上就做， 哦， 马上就炒，他没有这做青的过程，他这就有前两步，所以他一打开这盖儿的时候闻着是一股高香。 哦， 这个香气是做青完了的香气，不是真正的茶香。 嗯， 是我们说的水香。 嗯， 啊，有人叫香水，有人叫水香，说的都是这东西。那这个我觉得是有合理性的，这是一种讲法。还有一个讲法，故事跟这讲的不一样啊。 嗯， 但是你听听也有意思，说的不是这人了，说的这是在闽北武夷山。你看地儿换了，不是闽南，是闽北。 哦， 说武夷山啊，有这么一个茶农，这人是谁呢？没有名字，上山采茶，采茶下来呢，这就准备做啊，做绿茶。到家了以后呢，出事了，这刚要做茶呢，也不打哪儿呢，穿过一条黑蛇来。 哦， 大黑蛇。 哦， 我吐着信子。 嗯， 他呢就害怕，蹭的就跑了。 哦， 他跑了，他想这蛇这个东西呢，他肯定有什么事打这路过的就走了。 啊， 哎，不是，这个蛇盘绕于 啊 茶篓之上， 把葫芦娃交出来， 哎，不动 不走了， 啊，不走了，嘿。他在这个远处呢，按咱们今儿话说叫暗中观察 啊， 瞧瞧你什么意思，你走不走啊，你倒是你走了我们就赶紧的该干嘛干嘛，这个黑蛇不走。 嗯， 耗了多大点儿呢？仨时辰。 哎呀，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这蛇呢六个小时以后取是睡醒了呀，是怎么着咱也不知道 啊。 一拨脸他走了。 哦， 他走了，这个茶农回来打开这盖，后半故事讲的一样，一闻这茶香。一闻这个茶香。 哦， 这个道理。一做还是好喝，好吃。 哦， 那说这叫什么茶呢？黑蛇嘛，就不叫黑蛇了，叫乌龙。 哦哦， 黑蛇乌龙，哎， 哦， 蛇叫尊为龙，叫乌龙茶，打这儿来。 嗯， 说这故事可信吗？我说这故事跟上一故事讲的原理一样。 嗯， 还是因为一些事的耽搁， 哦， 导致它客观上完成了一个做青的过程。 嗯， 就是萎凋和做青，才使得这个茶，就是说鲜叶拿过来一闻香。 嗯。 才是温州的香，所以说这个民间的传说，你非要怎么看待？ 对， 哎，那么今天这个工艺的出现，我想一定是跟这些偶然的事件有关系，跟这偶然的事件是有关系的。那么洛石灰乌龙茶，这是打清代以后大发展的品种啊。您今儿喝铁观音了， 嗯， 我今儿喝大红袍了，我喝水仙了，我喝肉桂了，我到我们台湾地区啊，我国的台湾地区，你买了东方美人了，你买了洞顶乌龙，这都是乌龙茶。 嗯， 这乌龙茶的根儿是打清朝来的。那么经过了萎凋，经过了做青、炒青、揉捻，还有杀青， 嗯， 这茶才叫真香。乌龙茶什么特点？乌龙茶叫兼具有绿茶的鲜浓，绿茶很浓的，绿茶的鲜浓以及红茶的甘润， 嗯， 它两者兼顾，这就是乌龙茶。 哦， 那乌龙茶这工艺打什么时候来的？打清朝时候来的。 嗯， 那我说这里边肯定也和这个工艺的发展都是密不可分的。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那也就是总结一下，第一方面，在清朝的时候，绿茶不仅有保留，而且有大发展。 嗯， 工艺上有大革新， 出现了今天大量的名茶。 嗯， 另一方面，那就是说我们的乌龙茶，那我们的乌龙茶这个新品种的出现，那么又使得中国的茶有了一个更新的发展，或者说一种更新的可能性。 嗯， 那么乌龙茶之后，那就是红茶。 嗯， 乌龙茶再往前做一步就是红茶。那么到红茶再出现了，你想想，这都是打清代啊，这都打之前没有，所以为什么说清代值得多聊一聊啊？那当然是跟今天结合紧密，很多工艺说咱们现在讲叫非物质文化遗产， 哎， 多了不敢说，说人家往前想追溯个一百来年、二百年，还是能追得到的。 嗯， 所以很多工艺大概都是到清早期出现、清中期定型、清晚期发展，大量的工艺都是这样。所以这倒不是说信口雌黄，人家瞎说的，不是，基本上都能有根据。说那要说我这茶打唐代就这么做到今天还这么做，那不可能。要真是到唐代那么做，你那茶可卖不出去 啊！还真是 啊，那可不嘛， 你跟主流不一样。 对呀，你说我们大唐风味，你来一个吧，喝一回还行啊，喝一回叫猎奇。 对， 那打两回还来回头客，我 天天喝菜粥，你受不了是？ 我想是很难的。咱今儿开这么多饭馆，也没有哪个真是按汉代做的，也没有哪个真按唐代做的，是吧？它都是一个商业的噱头而已。那实际上呢，还是从技艺技法的角度上来说，永远不会是古不如今，永远是今天比古人强的，这是一定是发展的嘛。 那咱喝茶的方式呢，到了清代是不是也有了一个不一样的发展，就更接近咱们现在喝的这个方式？ 那肯定是，那肯定是，唐宋是完全不同的。到了清代以后呢，这几个的发展就都起来了，一个就是紫砂壶。今天喝茶还是讲紫砂壶为天下第一利器，觉得这最好的。也客观上讲，紫砂壶卖出了整个这个茶壶啊最高的这个价格。就是说茶器具没有说卖过紫砂壶的。紫砂壶卖几千块钱一把不新鲜。是吧，卖几万块钱一把很平常。 对。 卖几十万上百万一把上拍卖也有。 啊、还这越是贵越有人抢。 对了。 是吧， 对了。那您说一般的茶器具，甭管是景德镇的也好，还是说德化的也好，瓷的卖不上这么高的价钱。 哎。 啊，是几百块的也是精品了。说您那一千块两千块的高档货了。一千块两千换给紫砂壶里是最平常的啊。 啊， 是吧，还是最平常的呢。 嗯。 啊，别说这人有名头，一点名头没有，货真价实的泥料给你按工艺制作就得值这钱。 正经的只要是紫砂就是这钱。对，上一讲的时候多杰老师给大家讲过一段。关于紫砂，包括那山头，说这山头有的，你相隔一个条马路，恨不得那山头就不行。也讲过一小段。那多杰老师，我还想问一问题，就关于紫砂这个事儿，咱现在茶的品类这么多，紫砂是通吃吗？它是所有的茶，我拿紫砂壶泡出来都好喝吗？ 它应该是这么说，都能泡，出现出自己独特的风味。任何一款茶我都不觉得拿紫砂壶泡是最好的。反过来讲就没有最好。那紫砂壶是紫砂壶，瓷是瓷。这两个在整个的烧结还有 一个是陶器，一个是瓷器。 对啊，一个挂釉一个不挂釉，那么烧结的温度也不同。那么这个整个的瓷土和陶土。那这个陶土还是特殊陶土。它的内部结构也不同。那就是说它出现的风味不一样。我举例给您说明。你比如说就说红茶。红茶用紫砂壶泡体现什么呀，当然体现的是一种甘润之美了。但是如果同样的红茶，我就拿个瓷质盖碗给您泡，我跟您说这叫香高水甜。它喝到的是更明朗的感觉。紫砂壶喝不出明朗的界限来。那水呢就是很润很滑，但是永远呢处在一种比较混沌的状态。那瓷不一样。瓷呢，因为它表面太光滑了，烧结温度又高又挂的釉，那完全把这个温，就是它这个茶的特性给彰显出来了。就像说一个呢，是这个物理上讲的反射，一个呢就是慢反射，那就是这么个区别，那一定是有差别的。所以说哪个好，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好。我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同样的茶，我用不同的器皿喝，我就好像我买两款茶似的。 这么明显 啊，肯定是很明显的差别，差距是很明显的。那么紫砂壶它就是自己的特性，所以很多人今天如果卖壶的人讲说这是天下第一利器，喝茶不拿紫砂壶您就不会喝。 对。 那他就不懂茶，他就不懂壶。 嗯。 他只是彰显出他自己的个性。 有人讲了，说那个绿茶不行， 嗯， 绿茶必须用瓷或者必须用玻璃泡， 嗯， 对吧？我说那也不对，你用紫砂壶泡的绿茶单有一个风味， 嗯， 甚至于说在之前的年代，那必须是紫砂壶泡绿茶， 哦， 没别的，谁拿玻璃？没有玻璃，那清代人怎么喝茶呀？ 哦， 除了盖碗以后，是不是就是紫砂壶？ 嗯， 那肯定是。那肯定是，那肯定大量的也是用它来泡， 哦， 所以说那只是风味不同而已，各有特色，那怎么能就人为的分出高低优劣？你人为的想分，你背后一定有想法， 哦， 说你肯定想说你这好啊， 对 啊，你这好好卖啊。 我现在又想问一问题，你们茶叶界没有标准吗？就是咱这个标准啊，就你看前一阵我看人家说湖南人家那臭豆腐，比如说人家出一标准，我这是要什么什么什么样，包括人说那个剁椒鱼头，说鱼头得什么样，大概什么什么味，大概啊我觉得应该是有个标准的，对吧？比如您说龙井，什么叫好龙井，但是这个汤应该是什么颜色，然后沏出来您第一口是什么味儿，打开袋像杜爷老师说闻应该是什么味儿，沏完了闻应该是什么味儿。我觉得紫砂它等于所有茶加上紫砂就等于是多加了一道工序一样，就是它等于自成一派了，那是不是影响这标准呢？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我觉得紫砂它等于所有茶加上紫砂就等于是多加了一道工序一样，就是它等于自成一派了，那是不是影响这标准呢？ 影响标准，所以它不算标准的判断之一。 嗯， 您讲那标准呢，就是说制茶工艺上我们有国家标准。 嗯， 啊，那就是说国家质检局定国家标准，那各地方质检局也可以再定标准，都没问题，各省都可以定，有自己的这个标准。那么说口味上呢，口味上有标准，口味上这个标准叫什么呢？口味上标准叫标准样。 嗯， 我们要制定标准样，啊，那就是说国家要把每一款茶都制定出标准样。那么每一个茶厂或者说每一个质检所，它也要制定它的标准样。 嗯， 那你比如白茶，那白茶一共有三罐一茶，在这个咱们说那个鉴定室那柜子里放着。 嗯， 这三罐就是三罐标准样。 哦， 所有的茶您做出来之后，你要跟我的样来对。 哦， 是不是跟我的这个口感？开完汤，当然我们是用专业的审评器具，是白瓷的。 嗯， 来去开汤。专业审评器具就是150毫升的一个品鉴杯。 嗯， 啊，带那种锯齿的，完了没有品名杯，是一个大的杯子，完了拿勺喝。 嗯， 啊，拿勺喝。那么就是要拿你的标准样和我的样来对。 嗯， 啊，这两者之间对得上你就合格，对不上你就不合格。 嗯， 就是这么简单，这就叫对样评查。 哦， 那么每一个在当年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比如说你孙老师你给我寄茶样了。 嗯， 是吧？ 嗯， 以前也是这样，产区会给茶厂寄茶样。 嗯， 啊，或者说茶厂会给这个分销的部分寄茶样。茶样寄来以后一喝不错，孙老师这个我要三吨啊。 嗯， 好了，三吨茶拿过来，拿过来以后茶叶入公司在库房就要暂存。 嗯， 暂存以后直接打电话给谁呢？不是给销售科，是给质检科。 嗯， 给质检科打电话，质检车要派两个质检员进行抽样。 嗯。 把你的样抽回来以后，把你原来的那个样，你原来寄给我那个样再拿出来 得比， 当然了这就叫对样。 哦， 那必须要对样，再跟国家标准样进行对。 嗯， 这就叫对样评查。那说对样那个标准样你得喝，你喝不就没了？没了再做。 哦， 没了再做，再按标准样的规程再做这标准样，那么这个是常年要保存的。 哦， 这个就叫标准样。 哦， 当然是有口感上的标准了。那当时说你说我爱喝不爱喝，那是你品鉴上主观的事情， 啊， 但是生产环节是要有标准的。 哦， 但是这是一定的。 明白明白明白。那就他们都没有用紫砂， 那不能行，那不能行。紫砂是不能用作制作标准样和品评标准样的时候的器皿的， 因为它对口感发生变化， 对它不客观， 它等于加工了一道。 对了，您讲的这个非常对， 是吧？ 也对的，它是加工了， 哦、 加工了一道。 那个用紫砂，有没有人觉得紫砂泡某一款茶就最棒，就是它特别合适，就天雷地火配一块儿的？ 还得是黑茶， 还得是黑茶， 黑茶。 耐闷、耐煮、耐泡的这种是吗？ 也不光是黑茶，它是后发酵茶。 嗯， 后发酵茶它就有常年陈化的这个作用，常年陈化之后就会有陈味儿。 嗯， 那这个陈味儿，紫砂壶可以最好的进行一个过滤和修饰。 哦， 这是肯定能的。 就是它那个陶器就把它那个带了一个呼吸的作用。 对了，对了， 是吧？ 过滤啊，或者说咱们像这个净化呀。我这个用词不准确，但您就这么理解啊、 哦、 啊，就是说给他做这样的一个修饰， 吸附了一部分不好的味道。 哎，对了，是陈味， 嗯， 就做这种吸附，那么你再喝起来的感觉确实比较好啊。所以他你要用瓷的呢，就要稍微的有所逊色、 哦、 啊，有所逊色。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在这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多杰老师探讨了一下关于紫砂的问题。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这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只为如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心，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是歌声很嘹亮，纯真就是笑得很健康，当你觉得很受伤，想找个小小避风港，我就在你的身旁，关心从来不打扰。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四节，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一块儿来跟大家聊聊茶。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了说关于紫砂的妙用，那清代在饮茶器具上还有哪些变化呢？不要着急，马上为您揭晓答案。好，那咱既然谈到这个器具，刚才多杰老师在一开始也说到，清代在瓷器在饮茶的器具上也有一个发展，这是不是对咱的那个喝冲泡方式也有影响啊？ 有影响。刚才讲紫砂还有一盖碗呢。 嗯， 盖碗就打清代才出现的。 哎， 啊，咱们现在老讲盖碗茶，盖碗茶，到我们前门捞氏茶馆喝的也是盖碗茶，那，是京味盖碗茶。 嗯， 到了四川还喝盖碗茶。江南一些的这个茶楼里边也给你供应这盖碗茶啊，那这是说拿盖碗茶喝，还有拿盖碗茶现在能冲泡， 哎， 变成冲泡器具，那这个东西就变成很重要的一个茶器具。 嗯， 这个打什么时候来的呢？打清代才有。 嗯， 这个之前可是真没有，所以这个是清代一大首创。如果你说紫砂壶是明代出现，清代大发展的话，那么盖碗茶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生在清代，长在清代，发展在清代。 哦， 那这个是这个时代比较重要的。 过去人的茶杯都没盖儿 啊，您还真说错了。它是有的有盖儿没托儿。 哦， 有的有托儿没盖儿。 哦， 啊，有托儿没盖儿的是很多的。 嗯， 就是说茶托子，这茶托子这个东西呢，打五代的时候就有。 哎， 说那怕烫手， 对， 怕烫手来一个茶托子用一下。 嗯， 以前的是什么呢？以前那东西是蜡做的。 嗯， 蜡 啊， 嗯。 咱滴的那个蜡， 对，拿那个先找这杯子形，拿那底儿这么做，最早是这么做，后来有做别的银的、这细的都有啊，这个是很常见的。那么加盖儿这个没有啊，加盖儿这个没有。那有的呢，加盖儿没有，下边这个也有，这仨合在一起，这打清代才有。 嗯， 这为什么打清代有呢？这又回到饮食文化的这个角度来讲了。那这是跟清代，而且这东西还不是民间的，这还是宫廷的。 嗯。 这跟清代的宫廷饮食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清朝呢，它这个朝代啊，它是这个满族啊，关外到关内， 嗯， 这个盖碗这东西打关外的时候就有， 嗯， 就有。为什么有呢？它主要它是为了保温 哦， 所以它以前也不是喝茶的，以前这盖碗都很大。我们现在到沈阳故宫和北京故宫都有大量的这种盖碗留存， 嗯。 就是放菜的 哦， 就是 小锅是吧？ 哎，带上盖， 嗯， 带上盖呢，它就保温。那这东西它干嘛用呢？在以前主要呢是这宫廷啊吃饭的地儿和做饭地儿离着远， 嗯， 啊，这个它不可能，它就在皇上跟前做烹饪，不可能吧？ 对， 啊，你哪怕在偏殿烹饪， 嗯， 那么这个过程 端过来就凉了， 对了， 哦， 就凉掉了。那么一定要加上盖。有上盖以后就起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保温的作用， 嗯， 啊，起到保温的作用。所以在清代的时候为什么这么爱用带上盖的这些餐具啊， 嗯 啊，那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种独特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所决定的， 嗯， 那么所以在清代的宫廷中这样的盖碗是非常多的。那么慢慢的就演变给茶文化，为什么呢？也是这道理，茶就更爱凉， 嗯， 茶就更爱凉，哎，那么有个上盖扣着点，那么当然就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是吧？你咱们今天还是这样，你拿完拿那半杯子，你要想它凉，你把盖儿打开它就凉。 嗯， 你不想让它凉，你把盖儿扣上它就不凉了。 哎， 其实道理就是这么的简单。这个东西打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 嗯， 那在很长时间范围之内是餐饮器不分家的，啊，那么就是说喝茶的跟餐具有的时候看着很类似。我这次在湖北省的博物馆看到他们馆藏的一件是清代咸丰年的一个盖碗。 嗯， 那盖碗一看就不是一个茶具，是一餐具。 嗯， 为什么呢？高足，足非常高，足得有这么高。 嗯， 足得有这么高，上面是一个小碗，带一盖， 哦，跟高脚杯似的那么高了。 对了，对了，对了，那显然是喝汤的。 嗯， 那显然是个汤碗，或者说喝羹的吧。 嗯， 咱别说喝汤的，喝羹的。那么，可是你要把下边这攥住了，你就看上边，可就跟那盖碗长一模一样。 哦， 就长得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说，它在当年都很多是餐具出现的。 嗯 啊，那这个盖碗说有几个优点呢？后来人发现的确实优点比较多。第一个来讲，保温，对茶上有保温的特性。 嗯。 第二点来讲呢，它卫生。 哎， 它就咱说话呀， 口水别溅进去 啊， 灰尘别溅进去 哦， 那肯定是 这么细致呢。他们， 你想想有道理。为什么？那喝茶的时候大量是在交谈， 哎， 即使到今天您到茶馆里说话也是如此， 嗯， 是吧？你大敞摇开的弄个半杯子，就是差点意思 啊， 带盖碗带盖，它就是显卫生 啊， 它就是会显得卫生一点。那么这是第二点，那还有第三点，第三点来讲就是让你的喝茶变得雅致， 嗯， 有上盖以后。 老拿那盖儿捋吧捋吧那茶叶是吗？ 剥茶叶，这是第一点。 啊、 第二点来讲，它其实还起到一个作用。有人说：“哟，你真讲的还剥剥茶叶？”您错了，它不是在剥茶叶，它是在干嘛呢？让茶汤均匀。 哦，搅拌是吗？这是一个 上下一定分了层。只要你用盖碗喝茶，下边一定苦，上边一定淡，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哦， 所有人都知道，你喝到下边最后一口，你可喝不下去。 对对，但是所有人知道，但没想过这问题， 哎、 还喝前摇一摇， 对， 没想过这个呀。 其实人家老年间的人家是当然是懂这道理， 是喝前摇一摇的。 人家为什么要拨两下？ 啊， 其实就为了起到一个简单搅拌的作用。人不能真拿起搅拌来，那就不雅致 啊。 人家就拿起，你看那电视剧里演的，有的还原的还可以，掐住了往这么一拨，这一拨一方面把茶叶拨开了，另一方面一搅动这水， 嗯、 这水一翻，这茶就匀了。 哦， 下边不淡上不浓 哦， 哎，这个是喝盖碗茶的一个很关键的用品， 嗯， 所以导致这盖碗茶就变成一个很讲究的茶具，在当年来讲也讲究。你比如说这个老先生啊，像这你也知道陈连生， 嗯， 啊陈老，陈老呢专门跟我说过这问题啊，他跟我说过这问题，他说他以前学徒的时候，他到这个餐馆那解放前小柜橱里， 嗯。 单有四套盖碗 哦， 这是贵宾来了用的 哦 啊，这是一定是贵宾来了，这掌柜的一时眼色，贵宾在里间屋、 啊， 这个是细露瓷的，非常好的盖碗，那个盖碗也很值钱的， 嗯， 恨不得就是当年可能是王府宫廷里边人家处理的，或者是人家家里败了以后拿出来的，当时就有一些比较大的饭馆子就收这种细露餐具。这盖碗是其中之一，这个不给平时人用， 嗯、 平时人说您喝茶还是这个。大杯子就口杯 啊，就直接这么倒一杯， 可能就是咱现在说收点官窑的东西， 哎，对了， 对吧？不用民窑， 对，它肯定 是这个意思吧？ 对了，很细路的瓷器、 嗯。 那这个什么人来呢？那比如贵宾来了，人家要喝茶，一方面是对人家的尊重，人一方面人家也不用那个喝， 嗯， 人家是不拿这种大杯子，就那口杯似的那个喝茶，人家不那么喝，人家因为人家那种贵宾要有一个雅致的状态， 嗯， 人家说那一杯子茶拿过来破一脆，茶也没到嘴里了。不在档次上，人家我说那要真给人倒了，他说人家的人都有涵养，人家真给拿那杯子倒，人不喝，人家避免这尴尬吧。咱们说就这意思、 哦、 是吧？人避免这种尴尬， 嗯、 人家得体面一点、 哦。 所以说咱就理解这盖碗到底它是怎么用。 哦、 在当年来讲，宫廷里用的大量都是盖碗，它就是这个道理、 嗯、 啊。那这个是打清代开始，一直又流传到了民间。那说怎么在这四川也有啊？ 嗯， 各地也有啊。那这个我跟这个杨元博士啊做过讨论啊、 嗯、 这个常听咱们节目的也都知道，这社科院的杨博士、 嗯、 杨博士专搞这满学的， 哎， 他说可能和这个八旗的住房点有很大的关系， 嗯， 打京城里带过去的一些习俗啊，也之前也没有，这都在清代以后做推广、 嗯、 那各地有八旗的住房点，那很多呢是京城的旗人过去的，那就带到当地的很多习俗，这个还在什么上有佐证啊，你看南方有些地方怎么样，它也提笼架鸟， 嗯， 也有苏座的鸟笼子， 哎， 成都也做鸟笼子，就是因为养的鸟不一样，那形制不一样，那条子不一样啊，那里边几根的条不一样、 嗯， 但是也有这个文化习惯，那这很有可能跟这种满城的出现、住房点的出现有很大的关系，那把这个直接都推广开来的、 嗯、 啊， 哦，这是咱的盖碗儿啊，盖碗算是在清朝的一大发展， 重大发明啊。 重大发展，那盖碗像刚才您说的，它必然还是一个，咱说它是官窑也好，还是怎么好，就说这个器具在当时，它属于是，嗯，比较显档次，那就说明它是不是跟普通老百姓还有一定差距？那老百姓在这时候，他也盖碗对他们的影响是不是也不大呀？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大都 他们也用盖碗 啊，都用盖碗，都用盖碗， 只是好盖碗和差盖碗的区别， 民窑和这个官窑的区别嘛。盖碗尤其在晚清以后用的是非常多的，现在你看到盖碗咱们使用啊，很多人不会用， 嗯， 啊，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到那个茶馆，那得跟人学一下怎么端这盖碗，怎么拿，直哆嗦，呱啦呱啦呱啦直响， 手抖， 对，他 太沉，是不是？ 他没拿过这东西啊，他手抖，这手还拿着这个，弄不好弄裤子上哪儿都。那这以前人用的是很熟练的，说你怎么知道用的很熟练的？哎，这个东西也有意思。你说在清末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人来拍这种风光片， 嗯， 照片都不新鲜，哎，这还留下了这么一段啊。夫妻两口子喝盖碗茶的这么一个视频 哦， 晚清的 哦， 这其实还不是专喝盖碗茶，这拍两口子干嘛呢？两口子就这么坐，并肩坐，这是个茶几，这是一个茶几，俩人这么并肩坐， 嗯， 拍俩人啊吃饭， 吃饭， 吃饭 啊、 哦，俩人这儿吃饭啊，吃的什么看不太清啊，就因为它是个视频呢，但是没有，它不像今天有特写，它就是一个定住了 啊、哦， 它肯定是一机位， 啊、哦， 俩人这儿吃饭，这老公俩这儿吃饭。吃饭呢，这个不是茶几吗？茶几上这一盆花、 嗯、 两边一边一个盖碗茶。这吃完饭就得喝这盖碗茶。 嗯， 他不是吃完了喝，他是吃的过程中渴了就喝。 我就当餐中饮料那么喝着。 肯定是嘛，就跟今儿喝口茶水道理差不多。 嗯， 这高级的地儿来了啊，他这手可端着饭碗呢，他是单手喝、 哦。 就打这儿我才知道这个盖碗茶是单手喝。 啊，真的呀。 那这个熟练极了。熟练极了， 饭都不带放下的， 不放下，他这就一个茶几，这边没有 啊、哦。 他是这边，他拿起来一挑完吃了，这筷子往这一别，这手攥着这碗，这手一抄这盖碗，他就一口，一抄就一口，一抄就一口。哎呀，熟练极了， 这带着盖吗？ 带着盖， 带着盖怎么喝出来的呢？ 哎，对了，你得练，你得练，我已经练成了， 你练成了， 我已经练成了。打这个视频之后，我已经练成了。 说说技巧 啊！打这视频之后，太科学了。太科学了， 嗯， 这盖往前一推，你只要拿嘴一找这盖碗就能有， 哦、 你可别怕砸， 就漏出一点水来。 对你找出一点来就准有，他往上一压就有，不信你试下回。但是你需要小小的练习啊，哦、我没有人家那么熟练、 啊， 人家就跟拿起一个饮料杯子喝茶那么熟练。 但可能是一天三顿饭都拿这练，和你偶尔练一下不一样。 他日常啊，他是日常啊，他、嗯、这才咱才知道这么喝盖碗茶，这都很。 这就很做作， 矫揉造作啊！正常喝，端起来就喝，我觉得这有道理。我觉得这有道理，在佐餐的过程之中，你也不拿俩手拿杯子， 嗯， 对不对？ 啊，对对对， 你一定是单手拿杯子，这手还有筷子呢。 啊， 咱就说在桌子上，你这夹着菜呢，这菜往下一撂，这么叫一口啊，这比较合理。你现在喝酒喝饮料不都这么喝吗？ 对， 啊，这盖碗茶这才知道这么用，要么说没有这段视频不行。这视频是晚清的一个视频， 但是咱这么说，是不是？嗯，在这个清代才开始，大家在一边吃饭一边喝茶。过去我总觉得，因为现在的习惯啊，我觉得也是一般。咱是吃完饭，人说好给那个上个果盘来，给杜伟老师沏杯茶，咱那聊会天。一般没有说一边吃饭一边喝茶的少吧？ 那主要是现在有饮料啊。 那过去我看的好多书里头写古代的生活，也好像一边吃饭一边喝茶的，是不是都我是不太常见。多爷老师，您研究这个，咱是古代开始就这样吗？还是 你得辩证的看这问题。唐宋确实不这样， 对吧？ 那是因为饮茶不普及， 嗯， 那是因为茶不够普及。今天其实就是这样。今天吃饭都叫一壶茶，但年轻人不啊，年轻人不、 嗯。 那咱要跟老人出去吃饭，或者您吃这种中式炒菜，还是有一壶茶， 嗯， 对吧？那很多人都不喝饮料，他还是喝这个茶。 哦， 那为什么呢？那就是说茶叶普及到一定程度了。 嗯， 在以前来讲，生产力不够，那普及程度不高，那就达不到这一点。 嗯、 所以您引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就是说茶在清代。普及到了日常人的生活当中， 嗯， 那这种全民饮茶的习惯是非常的强的。 那当然说茶的档次有区别，饮茶的环境有区别，用茶的器具有区别，那这永远都有区别，是吧？那在餐饮上它也有区别，这不假，但是这种普及的程度还是非常高，在以前达不到，在以前是不太达得到的。所以以前人比如说有些人不识茶啊，不知道这东西呢，唐代的时候还有很多呀，所以这什么饮品没见过， 不普及， 不普及。到宋代的时候说不认识可能不见得，但是说不易得， 哎， 也很正常。 对，他们得点茶，一般人也费不起那功夫， 对， 是吧？ 对了，到了明清和确实清代以后就跟今天很像了。今天您大江南北，我一直说这问题，你找随便一个中国人，是吧？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啊，东南沿海地区，这边上高原，您到西藏，随便找一中国人，你就问他，哎，这是什么呀？所有人都告诉你这叫茶，这没有不知道的。 人还觉得你是不是有病啊？问这个是不是？ 对对，那就是说没有人不知道，这个普及程度是太高了。说你给我沏点茶，我不会沏茶。 对， 不会沏茶，说的是不会精致的沏茶。 对对对，你像我就不会 啊。但总之，这茶跟水是要结合的吧。 对，你要说给你沏杯茶，拿卡水这么一冲一泡。这我倒会，像你们这要几秒出汤什么这那，可能没有研究过。但你说给我泡杯茶，在中国地面上都通行， 哎， 泡的好泡不好两说。但是能给你这一碗，起码都知道拿开水把它沏开了，对吧？ 这在世界层面都通行。 嗯， 我觉得基本上也都明白这东西怎么这 T 怎么弄，是不是？那怎么有什么不知道的？但是我就说，你要给他一把咖啡豆，他就不知道，他就不知道。我 得有机器。 对了，我见过多少人都是直接煮咖啡豆， 煮咖啡豆 啊， 真的呀？ 他以为就这么煮，他不知道得磨一下再煮， 哦， 他没有这炉数的观念。 哦， 对，他没有这观念。你比如说磨完了咖啡粉，人家也不知道是得冲，人觉得就沏呢，人家可能当雀巢咖啡怎么给沏出来了。 哦， 那说这是不是很可笑吗？那就是说你的品饮就没有普及到这个程度 啊。那还真是， 那是有差距的，是不是？你跟这个茶的品饮那是有很大差距的。那茶的品饮到清代以后达到这种全民普及的程度，佐餐，茶余饭后，那么工作的交谈，商务的宴请，你等等的层面，是宫廷中还是老百姓，没有不喝茶的，人人喝，人人爱，茶叶的消费量是非常大的。那这些都是打清代以后应该说比较定型的部分。 那是不是在茶叶在清代的时候，咱就可以理解为茶叶也便宜了？ 肯定是便宜了，肯定是便宜了。那就是说，凡是这种没投入生产之前的都贵，是吧？投入量产之后的，那就是说成本就平均了嘛，就会便宜一些了。这个东西有辩证的看，那便宜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你想，我是这么想，因为多野老师说到清代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喝了，大家都开始喝，它肯定不可能是特别贵的东西，对吧？如果它是特别贵的东西，那肯定起码在老百姓层面上，它比如一周来一次，或者一个月来，就跟高档餐厅似的。现在大家是有钱，但是你说一顿好几千。很可能说，我们今天结婚纪念日，带我媳妇儿去一趟，爸妈过生日了。普通老百姓肯定还是接受不了。那如果它太贵，对于它的普及肯定是有一定的阻碍的。那多野老师说，既然咱都有视频说这边吃饭，那边都能滋溜来一口，还能那么熟练，说明是日常饮品，它就跟油啊盐啊，可能价钱就差不了太多，它不会成为生活的一个负担，是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享受得起的一种饮品。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存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啊，对，可以这么说嘛，但是就不会太便宜。再便宜的茶也比他们那些东西贵。茶是一种农副产品啊，就是归农业不管，它是农副产品，这是一点都不假。但是呢，茶具有所有农副产品里边，咱们前两回说过，叫具有所有农副产品里边最高的文化价值。啊，它跟文化结合最紧密。 您只听说过茶文化，您就没听说过土豆文化，没听说过茄子文化。道理在哪儿？道理就在这个地方。那就说它跟文化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 嗯， 但是这还有第二句话呢，这话没告诉您的。第二句话叫茶卖出了中国农副产品的最高价。 哦， 茶卖出了中国农副产品的最高价。 嗯， 就没见过一种农副产品卖这么贵的。啊，从来没有。咱就说大米，现在你讲究了， 嗯、 你吃大米，你吃好的， 嗯， 啊，有机的、无机的，咱不知道。 我吃过最贵的，40块钱一公斤。 嗯，你这命还是不行啊，40块钱一公斤不算太贵，20块钱一斤嘛。 啊， 现在您的高档的米，咱不是哪儿种的啊，人家4级稻、2级稻、3级稻的，不知道。反正我见过那米，可能许有卖那个90多一斤的。 90多一市斤。 一市斤。 哦，那没吃过。 很贵的，很贵了。 啊、 嗯、哦，那你说 我吃40块钱一斤的，他们就批判了我很久了。 是啊， 这已经非常贵了。 啊、对呀、啊，那您在畜牧业上说吃肉，咱那肉现在一般，比如20多块钱一市斤哈，都差不离的啊、 嗯。 说您这羊肉啊，您这牛肉不一样，您这黑猪肉，啊， 嗯、 黑猪肉贵是吧？这个，比如也不叫野生品种吧， 嗯、 人家说放养的，说贵。说那鸡我见过贵的，鸡那个说一只啊，一只鸡啊， 啊、哦，200-300块钱， 200-300块钱一只、 嗯， 那这一只鸡须得有几斤吧？ 嗯， 啊，须是平的一斤上也得100块钱吧？咱就说这意思吧， 嗯、 啊，就算冒一大气说100块钱一斤，这就算很厉害的了， 嗯， 很奢侈的了。那100块钱一斤买茶叶，你可买不着门， 对，还真是、 啊，那你可买不着门。 嗯， 反过来讲，你买300-500块钱一斤的茶叶，你可不嫌贵， 对， 这个就是文化现象。 那300-500块钱一斤茶叶，我也一顿弄不了 啊！ 那你要一斤牛肉，我一顿还不够吃的、 啊。这就是说问题啊，对不对、 嗯？ 那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对茶叶的附，你总是觉得它的附加值是高的。 嗯。 那反过来，你要按这个例子反例举，那就说到盐这个问题了。盐你一次也弄不了一斤，你一次也就吃几克。 对。 你来500块钱一斤的盐试试，你不吃。 嗯、对。 你绝不吃。 嗯。 你要吃500块钱一斤的盐，你妈不干。 嗯， 你妈得跟你打起来。 嗯， 道理就是这个道理。那就是说，人们对茶的这种宽容度， 嗯， 和期许值是和其他所有的农副产品完全不同的。 哦， 对吧？ 对， 它就是高。 嗯， 哎，说1000块钱一斤的茶叶，咱们都说，哎，真挺讲究的，也没说您奢侈。 对， 你买1000块钱羊肉，你试试。 对， 是吧？没有买1000块钱一斤的羊肉，1000块钱买整羊了。 嗯嗯 啊，那就是差别。 嗯， 所以您说的贵和便宜，咱们辩证的看。 好、哦，那咱今天呢，把清代的这个饮茶方式和茶的品种的发展呢，请杜岳老师给大家讲了讲。咱清代，杜岳老师，咱基本就算过去了。 是是是。 那咱下一讲是不是就该奔民国了？ 啊， 奔现在了。 对 对, 对。 奔现在了啊！那下一讲咱就看看民国以后，再包括咱们新中国以后，茶叶又有哪些发展哈、啊？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一汽丰田 RAV4 荣放，购车首付5万起，至高2年零利率，置换补贴4000至6000元，